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有时会听到女生抱怨说女生不好当，希望自己是男生还要洗衣服做饭生娃，但身边的很多男同事也会抱怨说男生不好当，希望自己是女生还要顶着压力赚钱养家。如果有一天你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性了，你会怎么办呢？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异性了，你的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关注今天九六九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幸运的你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第五季龙水凤岗恐龙彩灯艺术展的门票，也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 眼泪差点犯罪，我用酒杯防卫，干掉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集。你摆出你的坚决，我说什么都浪费，放掉这一切，我是落叶。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背弃你脱轨，你怎么死我为一死罪，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女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难道要我向你下跪？你的冷静太冷，我的痛心太痛，就在这一夜，我和你缘分已冻结。2201夜，我只求一个了解，你却不承认你已爱谁。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这女人熬夜，也许我曾经背弃你脱轨，你怎么死我为一死罪，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感觉，女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难道要我向你下跪？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你这女人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背弃你脱轨，你怎么死我为一死罪，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没有

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叫《羞羞的铁拳》，讲述的是剧中男女主人公互换了身体，从而呢爆发出了一系列搞笑的故事。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剧情有一些俗套，但是不得不说，开心麻花团队的演绎还是非常成功的。那么如果你在现实的生活中醒来以后发现自己变成异性了，你该怎么办呢？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幸运的你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第五季龙水凤岗恐龙彩灯艺术展的门票，门票有限，先到先得。 公益主张时间， 生产一公斤牛肉相当于一辆汽车行驶250公里的碳排量，足够一颗100瓦的灯泡点亮20天。 你每吃掉一个汉堡，也就相当于吃掉了一个厨房大小的热带雨林。 每周吃素一天也是为环保做贡献哦。 阻止全球暖化，我们还可以做更多， 改变世界从改变自己开始。 你每天都会记得遛狗，因为回到家它就会提醒你。你每天都会记得吃饭，因为胃会提醒你。你每天都会玩手机，因为推送会提醒你。但是爸爸妈妈却很少提醒你，你有多久没跟他们一起聊天吃饭了。让我们以身作则，弘扬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

梦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